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从受众规模、需求频率和强度出发，这是排定需求优先级的方法的第一篇。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诗，这是明代的一个诗人叫刘基，一朝需求不称意，口里趋穷心上豪。在之前的几次分享中，我说到了分析产品的时候要反复探求用什么方法解决谁的什么问题，从利益相关者、问题和解决方案三个维度分别介绍了产品分析的思考套路。基于这样的套路呢，或许我们可以列出产品不同利益相关者面临的不同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取舍，如何安排需求优先级。我这次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聊起，跟你分享一些我的思考和经验。首先第一点呢，叫做避免毫无价值的正确。在排定优先级的时候，会有一种产品经理很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做无可争议的正确的事情。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需求列表里永远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用，但做了肯定没错。比如去不断的优化一张页面的视觉和交互细节，把页面改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用，总没错吧？这样的需求确实不能说它是错的，但这样的需求却大多无关痛痒。之前我在博客里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认为产品经理需要让正确的事情相继发生，这句话因为迟老师的加持变得广为流传。这里提到正确的事情，其实背后有一个叫做机会成本的经济学概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投入一个人日的研发资源，做了一个功能 A，假设我们用钱来衡量，这个功能 A 呢，获得了1万块钱的收益。我们算一人日的研发资源成本是5000块，那算起来1万减去5000，我们有5000块钱的利润。但我们真的赚了吗？如果产品经理可以找到另一个功能 B，让收益可以达到2万块钱，那这一人日的研发资源去做之前说的功能 A，就会产生一种机会成本，因为产品经理的选择而不得不失去获利更大的机会。我们简单的把机会成本计算进去，2万加5000是成本，收益是1万，这两个一减就是亏损了1.5万。当然经济学没有这么粗暴啊，我们只是简单的去这个举个例子，但是要提醒你从绝对收益的概念里面跳出来，去考虑收益的相对性。接着说需求优先级的衡量和排定，刚才我们说要尽量避免去做无关痛痒的事情，把资源尽可能投入到高优先级的功能中。那么怎样去区分优先级呢？首先我们去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的问题列出来，逐条分析受众的规模以及问题的频率和强度。最简单的逻辑是，受益者越多，问题的频率越高，强度越大，则解决这样问题的价值就越大，优先级也越高。首先是判断规模，判断规模呢有一个概念叫 TAM。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这是指潜在市场范围，每一项服务都会有受众的天花板。比如我们做一个面向中国影像科医生的服务，我们在网上查一下，发现全国从业的影像科医生不足20万，那这就是当前的规模的天花板。当然这个天花板是会动的，比如我们可以用历年的影像科医生的复合增长率估算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市场规模的增量，或者可以用医疗需求的数量作为准绳，去估测可能的市场发展潜力。比如我们根据中国的人口推测国内合理的医疗资源需求，然后再根据医疗需求中影像科的需求的占比，反推我们未来可能需要的影像科医生的规模。不同的推测结果可能会有差异，但这其实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呢，是要有完整和健全的逻辑链条。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客观因素越多，可控性就越差，整个产品模式的设计也就越不稳固。比如上面的例子，如果我们用人口推测资源需求潜力，或许就只能寄希望于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服务市场化的这个进程。而这种趋势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只能期待，这是我们推不动的。但如果以当前的影像科医生数量为依据，这样的这个规模的推算就会更加的清晰和稳固，也更容易跟具体的业务计划建立联系。另一方面， 如果对趋势的判断足够准确，或者说运气足够好，你服务受众规模的天花板可能会在短期内爆发性增长。比如说在10年左右的移动互联网，原来用电脑上网的人都开始用手机上网了，那么手机应用的规模天花板或者说潜在的市场范围就会快速的大幅度的提高。另外还有地域优势，咱们国家的互联网公司算是占了挺大的便宜，我们随便做一个什么 2C 的服务，潜在的市场基数就是10亿网民，可能在别的国家算破天也就几千万。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流量红利和人口红利。需求的频率和强度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我们知道吃饭和打车跟相亲和找工作相比是高频场景，而结婚和求职比吃饭和打车的强度大。跟规模一样，频率和强度也会随着时代基础设施以及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宽带增加和流量成本的降低，让人们在移动设备上观看视频的频率大幅度的提高，或者说随着用户的关系链从线下到线上的结构性变化，人们对在线这件事情的需求强度也更大了。我小时候只有个别人有 BP 机，平时大家不经常联系非常正常，但如果现在亲人或者朋友微信上一天没回你消息，可能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在规模、频率和强度之外，还有一个考虑因素，叫主观的可达性。我们拿吃饭举例子，按理说吃饭这个事情的规模、频率和强度都很高，所有人都要吃饭，每天至少吃三顿，不吃就饿死了。但是呢，显然我们不可能按照全世界人口乘以3去推算我们自己饭店的业务天花板。这个例子听起来可能会很蠢啊，但其实很多的 BP 也就是商业计划和产品规划里的业务模式推算，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逻辑。看起来特别无奈。那在理解了规模、频率和强度之后，我们就可以以此来做优先级的排序了。我们平时在挑战自己或别人的需求优先级的时候，首先会关注规模描述的逻辑，也就是刚才说的，你怎么算出服务的市场规模，这里面的逻辑通不通顺。假设我们现在设计一个产品，为一部分的 Python 开发者提供服务，那我怎样去计算 Python 开发者的数量，如何对他们进行用户群的区分、画像的区分，以及怎样定位自己的目标用户就会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列出来，在后面根据这些问题的规模、频率和强度打分，然后综合考虑。比如当某个用户提出需求或者期望的时候呢，我们先挖掘他的背后的动机然后要去考虑他究竟能代表多少人，这是一个小众的需求还是大部分用户都会面临的同样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去客观的评价类似的问题出现的几率是不是高。有的问题虽然存在，但因为出现的频率足够低，所以有时候会策略性的选择暂时不去解决。比如我们做社区更换会员 ID 这样的需求，可能就是一个出现频率足够低的事情。即便有用户真的提出来，可能我们也不会去满足真的做一个会员 ID 的功能，或者可能我们只会在线下的数据库里帮他订正一下了事。最后是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评价强度，需求的强度。通俗一点说呢，就是问自己，如果我们满足了这个需求，用户会有多么的开心，以及如果没有满足这个需求，用户会有多痛苦，就是正和反两个方面。我们以前有个同事评价需求的时候有句口头禅是，不做会死人吗？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做110出警系统的。对他来说呢，这句话确实不夸张。描述规模、频率和强度的时候，得到结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去探求结论的过程。它背后是产品经理对自己产品定位的深入理解，还有对用户的理解、对场景的理解，以及对于市场和竞争环境的理解。有时候还会包含产品经理的一些价值取向和判断，比如有人相信薄利多销，有人则愿意高价高质，这并没有错，选择不同而已。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从规模、频率和强度一起讨论了用户需求优先级判断的方法论。下次呢，我们会讲另外一种模型，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价值曲线分析。你在平时的工作中会怎样安排需求的优先级？有没有什么能够分享的呢？欢迎在留言中